sixth 然后再加一个 th sixth 上下牙齿咬的舌头，这听起来很无聊，却是非常非常重要。 sixth 第七 seventh 第八 eighth 是 E-I-G-H-T 直接加个 H， 不要再加一个 TH， 不要用形成两个 T， 一个 T 就够了。 eighth 第九不是 N-I-N-E 了，它是 N-I-N 再加个 TH， ninth 还是念着 ninth 第十 tenth 好，也可以用数字一加 st first 也是念成 first， 你不能讲说 onest two and threeerd 不是这样念的啊。好，一起再念一遍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seventh eighthninth tenth 第十一呢 eleventh 就 eleven 加个 th， 那十二呢是 twelve 但是把 ve 改成 f 再加 th twelfth 十三 thirteenth 十四 fourteenth 十五15th 16 16th 17 17th 18 18th 19 19th 但是那个 9 呢又恢复了 N-I-N-E， 只有呢第九叫 9th， 第十九呢 19th， 第二十 20th T-W-E-N-T-Y 把 Y 改成 I-E 再加一个 TH twentieth 第二十，第二十一呢就简单了， 20 小杠杠加一个 first， 22nd 二十二， 23rd 第二十三， 24th 第二十四，25th 第二十五， 26th 第二十六， 27th 第二十七， 28th 第二十八， 29th 记住 9th 是 N-I-N-T-H 而不是 N-I-N-E-T-H， 29th 好，然后到了第三十20th 不对，那是变成二十了，第二十了。30th 那三十一呢 31 不，那是三十一，三十一的时候，第三十一的时候 31st 第三十二呢 32nd 跟前面的二十二一样，只是把 20 改成 30， 三十三呢那就是 33rd， 同样的34 34th 35 35th 36 36th 6th 舌头要吐出来 6th 然后呢再吐出来，吐出舌头别忘了。37呢 37th38 38th 39 39th 40 40 40th 那是40叫 40， 但第40呢 40th 40th 好，50叫第50 50th 好，一定要那个 th 吐出来，如果你念50叫 50 F-I-F-T-Y